不懂，堂堂孔啊孙，一阵那风。若反邦是无理，燕国衡阳归天，高堂老母难得得见，怎不叫人泪恶脸呢脸。本宫四郎燕辉，善后此州人的事，不会进到林宫，母亲涉世太君，生我弟兄妻难举手君路，只因十五年前沙滩不回一场的决战，杀得我弟兄死到逃亡，那是本宫背弃该命的母意，主蒙萧太后不肯杀害，反将公子批评，转来倒有一事无奈，昨日小贩遭到小天卓在九龙之会设下了天门大阵，宋王御驾亲人闻听老娘衙娘来到雁门观客，是我有幸回应见我一面，怎奈关口阻隔插翅不能飞过，思想起来好不伤难人。